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0月10号星期日。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车行缓慢。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运力增加，将会增开多趟早间进京列车。 天津方面，天津能源集团调度中心保障燃气输配安全稳定，做好供热准备。 河北省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促进创新创业。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汾河下游近40年来最大洪峰顺利汇入黄河。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国在多哈举行会谈。 美国名校招生舞弊案持续发酵，又有2名富豪家长被定罪。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开幕，12条运河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亮相。 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气象保障服务已正式启动。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北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北京市北风较大，其中市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风寒效应明显，到夜间风力逐渐减小。 大风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降温，今明两天北京寒意十足，其中明天最低气温仅有5摄氏度，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而恰逢周一出行的高峰，请您出行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连绵不断的降雨总算告一段落，下周北京市晴朗天气回归，气温在周中小幅冲高后再度回落，体感总体寒冷。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冷空气影响，骤然而起的大风将为下周的北京吹出一片晴朗，大风也同时拉低气温，下周一也就是明天的日最低气温仅有5摄氏度，有望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一直到周三日最高气温也只有18摄氏度。到了周四，气温将有小幅升高，全天气温为10到20摄氏度，昼夜温差也明显拉大，周五开始气温将再次回落到之前的数值。近期的气温变化也让我们彻底告别了此前秋季的凉爽感，转而成为了明显的寒冷感。养生方面，秋季养生以养肺为主，进补为辅，眼下已经进入寒露节气，早晚温差增大，养生要先养肺。饮食上要吃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如黄豆、玉米、冬瓜、番茄、梨等。此外，秋季也是进补的好时节，鸡肉、鱼肉、山药、百合等都是不错的进补食物。另外，气温降低，保暖也至关重要。专家提醒，脖子、腰肾、脚踝这3个部位应做好重点保护。运动上应以散步、慢跑等柔和的运动为主，促进体内气体交换，宣发肺气，保持身体健康。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11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早晨，张家口中南部、承德中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最低气温下降8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下降6到8摄氏度。坝上地区最低气温降至-9到-6摄氏度，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降至4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降至-4到-4摄氏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10月11号0时起，铁路部门将实行2021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将继续实行日常线、周末线、高峰线以及一日一图的开行方案，增加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的运力。 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运行图实施之后，京张高铁开行列车62对，其中高速动车组列车31对，地字头动车组列车31对。与此同时，将会增开潮汐列车，提高区域内通勤市郊运力。首次增开下花园北、京亭怀来站、涿州东以及天津南早间的进京列车各一列，同时增开早间石家庄到北京西列车一列，增加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运力。 此外，挖潜京秦高铁运能，增开5对区域内的高速动车组，其中北京南到秦皇岛2对，天津西到秦皇岛3对，抓住潮陵高铁开通契机，增开京哈高速的列车10对，其中北京到大连北1对，北京朝阳到大连北8对，北京朝阳到哈尔滨西1对。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随着气温的降低，冬季的供热保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天津能源集团调度中心等各部门全面启动准备工作，保障燃气输配安全稳定，做好供热准备。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天津能源集团调度中心是全市燃气气源组织调度运行的指挥大脑，可以对全市1.7万公里燃气管道、3000座调压设施进行实时监控。这个月，中心对调度运行系统完成了升级，实现了调度中心对监控点位实时的指令下达。同时，系统升级后还可以结合气温变化和历史数据进行预判。今天一上班，工作人员就根据假期里对各用气单位的摸排情况细化供气方案。 用气的点位的一些变化，采取我们不同的一点一测、一户一案去实时的调整，从用户端到我们的调度端，再到我们的官网端，我们这个三级是个闭环的。 天津能源集团金燃华润公司高压管网分公司承担着天津市域内1522公里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的运营工作。小孙庄电厂燃气调压站负责向陈塘燃气电厂及虹桥、南开、河西、和平、西青5个区输送天然气，是全市供气重要枢纽之一。眼下，陈塘燃气电厂为京津塘电网调峰任务增加，同时全市煤改燃锅炉房也开始进入调试阶段。为保障燃气输配安全稳定，高压管网分公司抽调多个部门的技术骨干，加大对站点工况参数的监测。能源集团也提早动手组织气源，目前与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上游气源单位签订供气合同，落实气源26.4亿立方米。同时，集团还在大港 LNG 应急调峰储备1.2万吨液化天然气，以应对极寒天气。 再来关注河北，减税降费靶向施策，放水养鱼，惠己利民。今年河北省持续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促进创新创业，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8月底，河北省新增减税降费累计实现了112.6亿元。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在石家庄，季凯河北机电公司感受到了更大的减税降费力度。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从75%又提高至100%。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帆： 从上半年来说，目前应该有了一个30-40万的一个降低，一般后半年的研发投入会更多一些，预计今年也能在200万左右的一个减轻的一个负担。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预计全年他们能享受到的所有减税降费实惠将达到1000万元。冯帆： 那你能减少一些税，减少一些费用，那带来的是最直接的收益。我有这个多这1000万的这种研发经费来，我就很有可能能创造出来一个下一代的一个更新产品。 持续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今年我省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的同时，还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由月销售额10万元调整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100万元的部分，再减半征收所得税。扩大先进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范围，将非金属矿物制品等9类先进制造业企业纳入留抵退税范围。据了解，今年1至8月，我省新增减税降费累计112.6亿元。2019年以来，我省减税降费累计规模已经超过2400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连续的降雨给天津市秋粮收获带来影响。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日前向各涉农区下发关于应对连阴雨天气做好抢收抢种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区积极帮助组织农户及时抢收秋粮，确保今年冬小麦适时播种，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对于机器不能下地收获的秋粮，要及时组织农户进行人工收获。 通知要求各涉农区要抓紧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全力组织抢收，调集履带式收割机或对现有的农机具进行适当改装，抢晴抢时收获，及早腾查。要协调水部门降低渠系水位，对积水严重的地块抓紧组织疏通沟渠、水泵抽水等抢排积水。收获后要指导农民及时晾晒，有条件的地方要进行烘干作业，防止霉变发芽。另外要稳定发挥天津市150万亩小麦生产功能区的作用，确保冬小麦面积只增不减。对于目前仍有积水的地块，排水散伤后具备播种条件的，要抓紧进行抢种。 接下来再来关注油价，油价目前迎来了今年以来的最大涨幅。昨天国家发改委通知，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45元和330元，折合升价，北京地区92号汽油由每升7.04元调整为7.31元，提高了0.27元，而95号汽油由每升7.49元调整为7.79元，提高了3毛钱。0号柴油由每升6.72元调整为7.01元，提高了2毛9。 按照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此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13.5块左右。本次油价的调整是今年第19次调价，是2021年内的第13次上调，也是今年以来上调幅度最大的一次。本次调价过后，今年的成品油调价将呈现13涨3跌3搁浅的格局。 记者从天津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10月底之前，如车主再不申领检验合格的标志，天津市2740辆机动车将会因为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而被强制报废。公安交管部门提示，车主应该注意查看自己车辆行驶证上签注的检验有效期，按时申领检验合格标志。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天津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机动车登记系统中有强制注销记录的小客车不产生更新指标，这就意味着被强制报废的小客车车主如果再购买车辆，只能通过重新摇号或者竞价获得小客车的增量指标。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车主应该注意自己车辆行驶证副页上所签注的检验合格有效期，或者通过下载安装交管12123手机 APP、 掌上路路通 APP 等，绑定机动车之后，随时通过界面当中的机动车选项来查看名下车辆，而当车辆状态由正常更改为了待办时，即该机动车临近检验周期了。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北京市教委近期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未来5年，北京市将加快中小学学校建设，新增学位16万个。到2025年，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北京“十四五”教育规划将增加中小学学位放在重要位置。文件指出，未来5年，全市将新建、改扩建和接收居住区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完成后新增学位16万个。 同时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和人才聚集区规划建设17所左右优质中小学学校，面向首都城市发展和国际人才引进需求，重点打造1到2所高品质国际学校。全市教育资源也将分区域优化配置，合理控制核心区入学规模，大力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全面补齐海淀山后、丰台河西、昌平回天、房山长阳等人口密集地区教育设施缺口。考试评价方面，将稳妥推进中考改革，探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方式，完善和规范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巩固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这次文件删去了以往毛入学率这样的数量型指标，新增一系列质量型指标，比如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达标优良率要超过70%。综合素质评价方面，文件还提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基本具备一项艺术爱好，中小学劳动教育必修课平均每周不少于一课时，构建具有北京特色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 接下来再来关注流感疫苗。目前北京市中小学生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已经启动。北京市多年研究数据显示，对于学生而言，在流感疫苗株和流行株匹配的情况下，接种流感疫苗，个体感染流感病毒的风险可以降低50%。 从10月上旬开始，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以及来京就读的外地外籍学生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在征得学生家长的同意下，学生可以在校集中接种。接种工作将于12月底结束，有接种需求的学生应尽早安排接种。在校中小学生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接种，具备设立临时接种点条件的学校在规定时间内统一接种，不具备条件的学校由学校通知学生家长带学生到所在地段的接种点进行接种。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在接种之前，家长应该了解流感疫苗的禁忌症。患有慢性疾患的学生，家长应该向医生咨询，在知情同意书上如实填写孩子的健康状况，以便接种医生能够准确判断孩子是否可以接种。 继续来关注，北京市医保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的公告。2022年个人缴费标准与2021年标准相同，仍然是学生儿童每人每年325元，劳动年龄内居民每人每年580元，城乡老年人每年每年340元。 公告指出，办理2022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时间截止到12月30号，参保人参保之后次月办理缴费。自本月开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时间调整为每月5号到20号期间的工作日15点前，银行批量扣款日为每月的15号，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顺延。北京市医保局提醒，因参保人自身的原因，连续3个月内未成功缴费的参保人，需要重新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记者从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天津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持续推进生态治理恢复。目前，天津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52种，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欣的报道。 深秋时节，位于静海区的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静谧安逸，细雨下的湿地草木葱茏，水面上是一片烟波浩渺。而随着候鸟迁徙期的到来，这里很快就将再次热闹起来。静海区团泊水库管理处副主任李艳环说， 我们这儿基本上的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天鹅、小天鹅，还有这个银鸥、红嘴鸥，再加上白骨顶鸡，还有这个绿头鸭，它的种群是比较大的，数量也是比较大的。近几年观测吧，稳定在个5万只左右。基本上从10月份就进入迁徙期了，大约在12月下旬就到高峰期了，一直可以维持到来年的3、4月份。 近年来，本市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基础。本市还实施了875平方公里湿地自然保护区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双城间屏障区规划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等871重大生态工程，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坚实保障。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经临本市迁徙停歇。与此同时，本市哺乳类野生动物种群也在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紫椴、黄柏、软藻猕猴桃和首参种群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本市已制定出台一系列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政策法规，建立野生动物保护长效机制，严厉打击乱捕滥猎野生动物违法行为，为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驾护航。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国际物流与运输协会和河北保定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将于10月19号到20号在河北保定正式开幕。 大会将以助力双循环、共享新发展为主题，围绕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商贸合作、物流业融合发展等热点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通过举办一系列的论坛活动扩大交流、开拓视野、形成共识、促进合作，加快推进物流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届大会邀请国际嘉宾、国内嘉宾、国内外知名企业、知名专家学者参会，规模400人左右，将会以线上举办为主，采用现场参会加视频会议连线、网络直播等形式举办各项活动。网络平台面向国内外全程直播，观众可以通过平台观看直播和视频回放。 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2021年北京青年榜样主题教育活动已于日前正式启动。今年活动组委会将通过组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方式，评出100名事迹突出、感染力强、根植基层的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 今年的北京青年榜样主题教育活动共分为四个阶段，9月至10月为推典型阶段，重点开展榜样举荐和推选。11月为树榜样阶段，重点开展为榜样点赞活动。12月为抓宣奖阶段，重点开展榜样发布宣奖。而在明年1月为重实践阶段，重点开展向榜样学习实践。 根据活动组委会要求，在北京市工作、学习、生活且年龄在18周岁到40周岁的青年均可参加推荐。其中，青少年体育之星的年龄范围放宽为12岁到40周岁。符合条件的青年可以通过网络自荐，并且按照要求上传材料。截止日期为10月15号。活动组委会将结合纪念129运动主题团日活动揭晓评选结果，并开展北京青年榜样的主题宣讲活动。 近期，北京市区市场监管局在北京市范围内对连锁餐厅、网红餐厅、美食城等餐饮企业开展了食品安全大检查，发现部分连锁餐饮企业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而其中北京华莱士被曝问题门店数量最多。 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排查情况，本市有17家华莱士连锁店在检查中被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其中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华莱士北京南站店进行检查时发现，没有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在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而昌平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在对华莱士炸鸡货营店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涉嫌使用污秽不洁的食品原材料，执法人员拟依法吊销涉事门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对门店的主要负责人罚款19.57万元，对直接负责人罚款3.68万元。 除华莱士被曝光之外，杨国福麻辣烫、呷哺呷哺分列问题榜的第二和第三位。此外，张亮麻辣烫、蜜雪冰城、味多美、老家肉饼、奈雪的茶等消费者熟悉的品牌，以及近期在年轻人当中颇为流行的网红品牌，也因为种种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10号通报，10月9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受近期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汾河下游运城段遭遇近40年以来的最大洪峰。记者今天从山西省运城市水务局了解到，本轮洪峰已经在运城市万荣县庙前村顺利汇入到黄河。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汾河庙前段流量已经由最高时的735立方米每秒减至606立方米每秒。 运城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汾河的洪峰已经汇入了黄河，但当前汾河水量依然较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仍要密切关注水情变化，采取一切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洪灾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山西多地连续遭遇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山西省有18个县市区降水超过了200毫米，累计降水量最大为285.2毫米。而山西省5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了建站以来同期的历史极值，强降雨也导致多地出现了内涝、地质灾害和洪水等灾情。山西省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中国平安旗下寿、禅阳等各家子公司紧急出台了多项应急措施和理赔绿色通道，并且组织查勘人员紧急出动，奔赴一线。到今天，平安产险共接到了车险、财产险等线上报案2159笔，已经结案了1615笔，最快结案的时间仅为12分钟。平安寿险、养老险暂未排查到客户出险。 今年第18号台风圆规，今天早上5点钟，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每秒20米，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的速度先向西北方向移动，而后转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向巴士海峡附近海域靠近，将于11号夜间进入到南海的东北部。福建省气象台于9号下午5点钟发布了台风预警3级。 根据福建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福建省防只决定10月10号的早上8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汛办要求各地的防止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趋势，及时做好各项的防范应对工作。 今年以来，受到供求因素的综合影响，天然气批发价格上涨了250%，自8月以来飙升了70%。天然气短缺的原因包括俄罗斯供应瓶颈、北海风力不足、亚洲需求上升、北海输轨平台关闭以及天然气的储存量不足。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共有近12万家天然气相关企业，其中陕西省以1.1万家相关企业排名第一，山东省和四川省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城市分布上，西安市、舟山市、榆林市位列前三。从注册量上看，2020年注册量1.2万家，同比下降了26%。2021年前三季度的共新增9371家相关企业，同比增长了1%。 今天，昆明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了昆明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关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核酸检测工作的通告。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将于10月11号到15号在昆明举行。为确保会议顺利举行，决定从今天的0时到17号的24时为止，对所有来昆返昆人员实行临时管控。 所有乘机乘车到达昆明或者返回昆明的人员，务必在乘机或乘车前完成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并且携带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登机登车时接受承运方的查验，否则则不可以乘机或乘车。而对3岁以下婴幼儿可以适当的放宽。 今天晚上12点之前，因故无法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可以乘机乘车；而在抵达昆明24小时之内，就近就便进行一次的核酸检测，并且向居住地所在的社区报备，接受后续的健康管理。 民航、铁路、公路交通等部门应在购票等环节提前告知来昆返昆人员，并及时通知已经购票人员携带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机。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国政府代表9号开始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为期2天的谈判，这是自美军8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双方首次直接谈判。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富汗在谈判当中要求美国解冻美方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尊重阿富汗的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富汗的内政。 据美联社报道，塔利班在与美方开启会谈前就打击伊斯兰国这一关键问题表明不可妥协的立场，并于9号排除与美国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可能性。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告诉美联社，我们有能力独自对付伊斯兰国，不会与美国合作。 塔利班8月接管阿富汗以来，伊斯兰国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在阿富汗发动了多起袭击。这一极端组织本月8号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了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至少46人死亡，143人受伤。另外，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表示，塔利班还将与欧洲联盟代表会谈，但他没有提及会谈的具体时间。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德国疾控机构9号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德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30万。从10月11号起，德国官方将取消为全民提供目前每天一次的免费快速抗原检测，以激励尚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前去接种。 德国社会团体平等公益总会则批评称，取消免费快检可能会造成那些经济条件宽裕的疫苗怀疑论者事实上拥有一种特权，从而形成新的不平等。该机构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加强对于接种疫苗必要性的科普工作。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2019年曝光的美国知名高校招生舞弊案又有新进展。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8号裁定，两名富豪父亲犯有行贿和欺诈罪，面临最多20年的监禁。据美联社报道，两名被告是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威尔逊和一家赌场的前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勒阿奇兹。 法庭定于明年2月对二人进行量刑，两人均拒绝认罪，表示将会提起上诉。他们声称受到招生舞弊案主谋辛格的欺骗，不知道那些钱是被用来贿赂高校招生顾问和教练，而辛格先前已经认罪，正在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 墨西哥政府部门8号说，墨方的检执法人员7号晚在靠近美国边境地带查获了6辆搭载非法移民的卡车，车厢里共有652名非法移民，其中9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阳性，还有数十人出现脱水、营养不良等症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被拦截的600多名非法移民当中，超过半数都是儿童，其中将近200名儿童没有家人的陪伴，属于独自上路。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上月22号呼吁美国采取紧急行动，解决移民危机。他说，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仍在等待美国所承诺的几十亿美元的经济发展资金，以让这些国家分担移民压力，但是什么都没有收到。 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9号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88岁。巴尼萨德尔的家人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巴尼萨德尔因长期患病，在巴黎东南部的萨尔珀迪耶慈善医院去世。 美国苹果公司8号宣布，将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和卡尔福城交界地带新建一个地区的总部。美国媒体分析，这项投资显示苹果公司将会持续为其流媒体服务投资影视制作。苹果公司说，新地区总部包括2栋写字楼，占地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 日本媒体10号报道，作为提高太空监视能力的一部分，日本防卫省考虑建造能自由飞行的无人飞船，打算在2022年度预算中申请1亿日元调查和研究经费，建造宇宙巡逻船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波黑的一名老人动手建造了一幢能够360度旋转的房子，只为让妻子随心所欲欣赏到不同的窗外景色。据路透社9号报道说，现年72岁的库西奇家住波黑北部的小镇斯尔巴茨附近，他在当地一片肥沃的平原上建造了这座电动的旋转房。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昨晚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的漕运码头拉开帷幕。开幕式上，运河漫游、古运新风、望古溯源等12条运河主题精品旅游线路集体亮相。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现场发布。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晚上7点多，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拉开帷幕。运河漫游、古运新风、望古溯源等12条运河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向公众发布，包括北京环球度假区、潮白河森林公园、明十三陵景区等点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斌介绍， 这12条线路涉及和与运河相关的东城、西城、通州等7个区域。覆盖了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全部区域，突出了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的副中心和北运河段特色，概括了大运河北京段的沿线的文化旅游资源点，又包含了适合年轻群体的网红打卡地。 开幕式上公布的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将成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通州大运河国家5A级旅游景区将创建，北运河等重点河段综合治理将基本完成，河道水体全面还清。市发改委副主任王颖杰说， 规划提出将全面打造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这4个功能分区，扎实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5个重点工程，集成推出一批标志性项目，延续壮美运河千年神韵。 在2025年前后，北京市大运河的河道、桥梁、古遗址等各类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将基本实现全覆盖。 未来的一周之内，近50项文化活动融合运河沿线文化、旅游、体育等各类资源，邀请市民朋友游运河，感受运河的风貌。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透露说，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博物馆将会从大运河与北京城市发展的关系角度，诠释和弘扬大运河文化， 预计2023年底正式向公众开放。 文化节期间，本市还将陆续开展学术交流、展览展示、文艺创作等多项系列活动，如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爱上大运河音乐会以及运河赛艇大师赛等。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京剧院了解到，京剧院创排的京剧《大宅门》将会从10月13号开始启动全国巡演，从吉林长春开始，在2个月的时间内途经27站，为各地人民带去京剧盛宴。 京剧《大宅门》由电视剧版《大宅门》的编剧导演郭宝昌与北京京剧院青年导演李卓群联合执导，2017年首演，复排剧目在刚刚9月20号和30号在长安大戏院上演。据了解，北京京剧院本月同期开启了四大巡演，包括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巡演等。 昨晚，100名演奏家登台保利剧院，来自全国20多支乐队的100名党员演奏家组成了这支格外特殊的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 BMF 节日乐团。在同为党员的著名指挥家张国勇的带领下，乐团携手兰州音乐厅合唱团，以在灿烂阳光下合唱交响音乐会拉开了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大幕。一直到10月24号，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的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持续为观众呈现20多场演出和公益活动。 昨天，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参演剧目，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新编历史故事剧《珠帘秀》在中华剧院演出。据了解，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采取线上演播和线下演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此剧自去年初首演以来，又经过数次的加工打磨，此次全新亮相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舞台。据了解，该剧将于本月14号再演一场，并于15号开启线上演播。关注更多 3D 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作为2021北京文物国际博览会的活动之一，民间收藏艺术品展示交易会昨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为期5天，将会展示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藏家精品。本次交易会将会对文玩、珠宝、瓷器、杂件、老字画、旧书籍、老物件等各类民间藏品进行展示交易。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文玩杂项的专场拍卖会，开启线上线下同步拍卖。文物专家也将面向公众举行公益鉴宝活动。活动中推出的潘家园汉风集市将以中国传统汉服为媒介，吸引公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天津方面，珍爱文物，扮靓金城，共建美好家园。2021天津市河西区文物建筑图片展昨天在天津河西区新梅江文体中心开幕。现场展出的图片包括北疆博物院的旧址、天津工商学院主楼旧址、天津工商学院旧址建筑群和部分的名人故居。图片分别从建筑特色、人物经历以及历史故事等方面向参观者展示和阐述，让更多人了解这些文物建筑，让文物活起来。此次图片展将会持续到10月23号。 记者9号从天津自然博物馆了解到，该馆已经完成了首批馆藏历史档案整理修复及数字化工作，初步建立了档案数字化数据库，让多年尘封在库房中的历史档案活了起来。自然博物馆自1914年建馆至今，留存着数万卷的历史档案。 自然馆相关负责人透露说，在顺利完成首批馆藏历史档案整理修复以及数字化工作的基础上，该馆还将会继续开展馆内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约400卷档案的整理修复、数字化工作，以及大量的馆藏珍贵历史照片的数字化工作，保管好、利用好馆内历史档案的资源，加快推进档案整理、保护和信息化建设。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再来关注旅游方面，2021年沧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日前开幕，本届旅发大会以大运河为主线，穿引起运河沿线8个县市区的美景，让人们领略这座因运河而发展兴旺的城市魅力。详细情况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连镇呢素有商贾云集、八方通衢之称，在清代的中叶呢， 在东光新建成的谢家坝水工智慧博物馆、大运河旁堤坝的历史渊源、功能建设及分布图一览无余。东光段运河全长将近40公里，其中有典型河道27段，重要相关遗产点58处，总长1011公里，其中沧州段运河以河道线路清晰、体系完整、遗迹丰富、人工弯道密集、原生态河道景观真实等5大特点而榜上有名。谢家坝作为河北段运河仅有的2处夯土坝之一，在2006年就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东光县连镇党委副书记王小丽： 谢家坝遗址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点之一，为研究夯土结构及南运河段险工护岸的发展提供了15资料。谢家坝博物馆有一段模仿了夯土结构的墙面，与谢家坝的夯土结构相呼应，能让参观者更加直白清晰地了解这段运河的历史文化。 在古色古香的河月轩茶室旁是缓缓流淌的大运河，古渡口就建在此处。大运河河水波光粼粼，古朴的码头，铸铁的栏杆，透着沧桑古朴。站在码头对岸是雄伟的南川楼，想象着未来船只在此靠岸，载着游客畅游运河，那是何等惬意。 秦皇岛市第3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8号在北戴河新区开幕，而昨天与会的嘉宾和媒体记者观摩了北戴河新区重点康养旅游产业项目。大家对于这些观摩项目评价如何？请听河北台记者安鹏和徐晓彤的报道。 因为在我们原有的意识里面，北戴河来了就是玩玩海嘛，没想到通过上午的这个观摩，看到北戴河旅游发展，各种业态全部遍布于北戴河整个的这个中心。 上午的观摩才进行到一半，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文化旅游组组长李丹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究竟是哪些项目改变了李丹对秦皇岛的固有印象呢？这里有定位为建设国际会议中心和帆船海上运动中心的葡萄岛游艇小镇，展示了北戴河新区高端游艇产业集群品牌形象，还有远洋帆船俱乐部，全面展示北戴河新区水上运动高端业态和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李丹： 帆船俱乐部它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设施，还是寓教于乐的综合体的一个设施，青少年在活动的同时又培养了自身的素质。 和李丹有相同感受的嘉宾还有不少，秦皇岛市惠斯安普医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忠林告诉记者，阿那亚文创小镇、北戴河生命科学园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景点不仅仅是单纯的旅游，而且融入了很多人文关怀的元素，融入了很多科技健康的概念，当那些旅游度假的人能住下来，能得到身心的放松、精神的享受。 昨天，北京世园公园首届红叶生态文化节开幕，市民可以欣赏到红叶艳映永宁阁的金秋美景。本届红叶文化节一直持续至月底。世园公园的红叶有着早艳、多进酒5大特点。由于公园的气温比市区平均低5度，这里的红叶更早变色，成为北京市秋天最早能够看到红叶的景区之一。10月中下旬的各个时段都有赏心悦目的秋色供游客欣赏。关注更多3D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记者昨天从冬奥北京气象中心了解到，随着北京延庆赛区开始举办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的相关活动，这两个赛区的气象保障服务也随之正式启动。目前两组气象服务团队已经陆续分别进驻了相应的机构场馆开展服务，进一步磨合服务流程、业务系统、指挥机制等，确保顺利过渡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气象服务。 为了保证测试赛的安全顺利进行，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实行严格而细致的疫情防控措施，赛后的颁奖仪式就是一个缩影。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获得第一名的是韩国队， 从东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的系列测试赛，运动员给自己带奖牌的做法延续了下来。近期正在举行的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上，赛后的颁奖仪式，获奖运动员、颁奖嘉宾和场内的工作人员都佩戴着 N95 或 KN95 口罩，由颁奖嘉宾手持放有奖牌的托盘走到运动员面前，由选手自己拿起奖牌戴在脖子上。另外，现场还有一名志愿者举着牌子，一面写着 mask off， 摘掉口罩，一面写着 mask on， 也就是戴上口罩，从而引导领奖台上的选手们短暂摘下口罩合影留念。颁奖仪式上的防疫措施只是一个缩影，为了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相约北京系列赛事组委会按照冬奥会赛事标准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所有运动员及随队官员、竞赛区的工作人员纳入闭环管理。而作为这些人员的住宿酒店，位于朝阳区的定点酒店设置了物理隔离和覆膜的方式进行闭环和分区管理，实现了分区、分类、分级精准防控，做到人员不交叉、服务不交叉。同时，所有入住人员每天都需要进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按照分层、分区居住和一人一间的住宿模式。对于这些细致的防疫措施，前来参赛的荷兰和韩国运动员都表示了肯定。 The COVID measures, I feel really safe. 他觉得现有的防疫政策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安全。那么，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竞赛体验。 I think it's fine. Everyone take care. 整体的政策总体来说都很好。那么，另外呢，也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保护。再加上他们的房间整体来说也让他们感觉很舒适，所以整体来说是很愉快的体验。 昨天是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的第二比赛日，国家速滑馆的赛场上响起了生日快乐歌。韩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金俊浩在冰丝带迎来了自己26岁生日，同时也收到了来自场馆志愿者特别的礼物。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0月9号，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赛场上响起了韩文版的生日快乐歌，赛场大屏上出现了一张电子贺卡，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花体字打出了韩文和英文的生日快乐金俊浩字样，字体旁是韩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金俊浩的帅气照片。赛场上的金俊浩刚刚结束了男子1000米的比赛，他以1分11秒61的成绩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是金俊浩在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中拿到的第二枚奖牌。在8号结束的男子500米的比赛中，他将金牌收入囊中。10月9号是金俊浩26岁的生日，也是他在比赛场上度过的第一个生日。暖心的国家速滑馆以中、韩、英3种语言送上了对金俊浩的祝福。今天是您的生日，国家速滑馆全体志愿者祝您生日快乐，祝您在此次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赛后，金俊浩也回应了场馆和志愿者对他的美好祝福。 처음으로이렇게경기장에서생일축하를받았는데， 韩国运动员说，他这是他在赛场上过的第一个生日，所以他不会忘记这一个非常幸福、开心的时刻。谢谢， 감사합니다。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中国男足从阿联酋乘坐包机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12号晚间的8点，国足将对阵沙特队。国足今天进行了针对性训练，算上明天，一共才有2次演练的机会，准备时间不算充足。加之东道主对于本场比赛志在必得，种种客观条件考验着中国队的定力。 再来关注篮球方面，昨天北京控股男篮从北京出发前往浙江诸暨，备战即将开始的2021-2022赛季的 CBA 常规赛。出发之前，全队在北京举行新赛季的誓师会。主教练马布里表示，球队的新赛季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要打进季后赛。同时，他也给年轻队员更多的出场机会，让他们尽快成长。根据日程的安排，北控队将会先参加本月11号到14号在诸暨赛区举办的季前热身赛，随后于本月16号迎来常规赛的首个对手山东队。 2021第二届大运河绿心半程马拉松赛将于10月30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鸣枪起跑，即日起开始报名。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马拉松协会”和微信小程序“星跑进行”进行报名。